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干点啥不好，把繁琐又臭烘烘的工作交给全自动感应猫砂盆吧。 嘿，想不想告别用勺子扒拉猫粑粑的恐怖日子？想不想远离喵星人排泄物的臭臭味？或者你还在幻想着有一天自家猫咪会用马桶？今天三 C 潮流生活馆就要为猫奴们推荐一款喵星人的入厕神器全自动感应猫砂盆。来自美国著名的宠物用品品牌 LitterMate 设计了一款全自动感应式猫砂盆，据说这是目前最先进的宠物厕所。它是利用先进的动作感知系统，在每次喵星人拉粑粑之后就自动启动清洁程序，把臭臭收集起来装到一个密封的盒子，再用活性炭和离子两种方式进行除臭。特大的猫砂盆设计可以提供至少2只猫咪同时拉臭臭，

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旅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心情到另一种心情，穿梭城市，穿梭城市，穿越喧嚣，穿越喧嚣。现在加足马力，加足马力，让我驰骋音乐的国度，音乐让我行，和音乐去旅行。 飞到那一方，只想有一个美梦寄他方。越过高山大海，又越过风雨浪，还看远岸，离别这海港。那天气会令你不安，即使会枯燥也没有伤感，但那一切回忆，昨日里千个梦难以放下，仍没法淡忘。生性的空气，无奈这里个个却顾着自己。谁在这边赶上机？谁在那边讲道理？害怕等最后限期，像处死。或者相安无事，又或者朝三暮四。但这飞鸟已别离，后会有期。那天气会令你不安，即使会枯燥也没有伤感，但那一切回忆，昨日里千个梦难以放下，仍没法淡忘。为了呼吸新鲜的空气，无奈这里个个却顾着自己。谁在这边讲上机？谁在那边讲道理？害怕等最后限期，像处死。或者相安无事，又或三无四，但这飞鸟已别离，后会有期。谁在这边讲上机？谁在那边讲道理？害怕等最后限期，像处死。或者相安无事，又或者

钱是赚出来的，财是理出来的，理财智都心。 我和老公有房有车，各自的工资也都有10000多，除了每月还一些贷款之外啊，剩下的钱也都基本花光了。但最近在一次聚会上却被大家吐槽说我们太不会过日子了，是标准的月光族家庭。智多星，你怎么看呢？ 这么跟你算一笔账吧，假设你的寿命是80岁，50岁退休，按照最低盒饭价格10元和4%的通胀率计算，30年后的盒饭价格呢要涨到32元，一日三餐都吃盒饭要花100元，退休后的30年买盒饭钱也要超过100万元。除了将来吃饭问题之外，还有不断上涨的 CPI、 突如其来的意外、难以防范的疾病、小孩的教育和婚嫁等等，都需要尽早做风险保障和资金储备。 哎呀，被你这么一算，我们以后的生活如果继续月光下去的话，还真的挺可怕的。那你有什么好的理财建议吗？ 我的建议是啊，用保险卡、储蓄卡、投资卡3张银行卡进行分类理财，建立起家庭的复合型退休账户。你可以将自己的工资卡设定为保险卡，作为一家人多张保单的投保人，这样啊就能确保每次续期保费扣款前工资卡里有足够的余额。而你老公的工资卡呢则设定为储蓄卡，你自己工资卡内的余钱呢可以通过手机支付软件免手续费转账至储蓄卡，以积少成多。此外呢，你们的年终奖、孩子的压岁钱和一些外快等等都存入自己的一网通个人银行账户，通过专业版软件呢进行集中的投资管理，这张银行卡就作为投资卡，可以关联你的基金、国债、证券、指黄金白银和外汇实盘账户。之后呢，我会建议你每天花1个小时来关注金融资讯和你自己的各类账户情况。理财智多星提示，用3张银行卡为家庭建立了一个含保障、养老、储蓄、投资4大功能的复合账户。这个方法其实适合很多类似家庭，只要坚持下去，一定能成月光族，变成理财达人。 知道我说谎，我茫然走错了地方，却已不敢回头望，舍不得杏花春雨中的你，盈盈的小雨，雨大风飘年花流酒，恍然睡梦中，走过了一生有多少珍重时光，与你爱的人分享，我总是顺错了方向，相信却又不能忘，放不开魂牵梦系爱的你，无处说凄凉，回首灯火已难删除，是否还有你。说起来人生的浮浮风尘，不能够留一点回忆，难解又难分，你无可追寻，烟消云散的往昔。说起来爱情的悲欢离合，相依。 时光与你爱的人分享，我总是选错了方向，相信却又不能忘，放不开时间梦起爱的你无处做凄凉，回首灯火已难删除，是否还有你。说起来人生的不负风尘，不能够留一点回忆，但这又难分已无过追寻，烟消云散的忘记。说起来爱情的悲欢离合，要不离我永远不提，但会有想你要留在心底，陪我一路到天涯。说起来人生的不负风尘，不能够留一点回忆，难解又难分已无可追寻，烟消云散的往昔。说起来爱情的悲欢离合，要和你我永远不提，怎会有想你要留在心底，陪我一路到天涯。 奥宝仕达动态汽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

幸运，勇敢向前，梦不会碎。 但是我总觉得不爱可惜，一开始没人看好这个决定，但是爱情是我们的，凭什么由你决定？ 是刚好而已，我把

简单一点，音乐轻松一点，生活快乐一点。简单生活体验。 美国某个小学的作文课上，题目是我的志愿，一位小朋友非常喜欢这个题目，飞快地写下了他的梦想。他希望将来自己能拥有一座占地10公顷的庄园，在壮阔的土地上植满如茵的绿，庄园中有无数的小木屋、烤肉区以及一座休闲旅馆，除了自己住在那儿以外，还可以和前来参观的游客分享自己的庄园，有住处供他们歇息。可老师呢，却让他重写，小朋友便拿着作文本去请教老师。老师说，我要你写下实际的志愿，而不是虚无的幻想。小朋友据理力争，可是老师，这真的是我的梦想啊。老师也坚持，不，那只是一堆空想。小朋友不肯妥协，我很清楚，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我不愿意改掉我梦想的内容。老师摇头，如果你不重写，我就不让你及格了。小朋友也跟着摇头，不肯重写。30年之后，这位老师带着一群小学生到一处风景优美的度假胜地旅行，享受着无边的绿草、舒适的住宿、香味四溢的烤肉。这时，一个中年人走近他，并告诉这位老师，他正是当年那个作文不及格的小学生。如今，他拥有这片广阔的度假庄园，真的实现了儿时的梦想。简单生活格言，不敢想象，30年来，这位老师曾经改掉了多少学生的梦想。实现梦想势必会有很多阻力与困惑，请坚持，别让任何人改变你的梦想。 邂逅的美丽辗转反侧的我，失眠在夜里，你带走的呼吸，闻不到你那感觉多委屈，分岔的爱情让眼泪隔住银河的距离，轻轻关上门，让眼泪不逃避。何必要在一起？让我爱上你，至少自己过得不必太压抑。何必要在一起？逃出生命里，才让这个夜显得那么空虚。何必要在一起？让我爱上你，感觉你的呼吸是那么清晰。何必要在一起？让我没勇气，让我独自在这寒冷的夜里，

颓废，睡了一个就是年贼，爱梦呀万不之贵，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无论有什么另外一个机会，让我吻上你的嘴， Wanna hablo español， 给你拉丁味道，你的美就是一种美好，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我想陪你度过年年岁岁，你太美你太美，为了你我你征服大江南北，沉鱼落雁浪花向北，文字不足形容你的美，黑宝贝给我你的拥抱，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怎么那么美，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 出唱不完的歌曲。 潮流酷儿，乐享生活，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 你是我的钟，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如果你看闷了每天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报时的钟表，那么今天三 C 潮流生活馆为你带来的这款不走寻常路的 The Present 挂钟一定能吸引你的眼球。没错，它就是一款来自纽约的相当特别的挂钟设计，整个钟面就只有一根指针，而且它旋转一圈得需要一年的时间。是的， The Present 挂钟就是世界上第一款年钟，它的工作与普通的钟表不同，并不是在度量着每天的时间分秒时的，因为表盘上被涂上了渐变的四种颜色，而每一种都代表着一个季节，白色是冬季，绿色是春季，而黄色是夏季，红色又是秋季。它就是用这四种美丽的色彩悠哉悠哉地为主人展示着四季的变迁。它这一年的运转只需要两节五号电池就足以，而一旦装上电池，它会自动调整指针到当前日期应该在的位置，然后用整整一年的时间来让自己巡视完表盘上的一圈。也许在当下这个时间已经能精确计算到秒、毫秒、微秒的时代，家里就该挂这样一款赏心悦目的挂钟，这样一款能让自己不去计较时间并彻底放轻松的挂钟。 有态度，爱生活，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 写下日记。 个黑夜里， 静静。